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哉。 好，第二次返嚟啦，嘩，第一次我哋都未讲今晚我哋讲嘅主题。 係囉，嗰日呢上个礼拜同你傾咗㗎嘛，话讲商场，我商场有咩好讲㗎？ 商场啊其实都好值得讲嘅，因为即係其实商场加百货公司啦，即係喺大陆呢就即係近年你知啦，經濟起飛啦，咁、其實好每一個唔同嘅地方都即係多咗好多商場啊、百貨公司啊，同埋即係特別係廣州、深圳、上海呢三個地方啦、即係不斷咁啦，即係譬如話你可能我諗差唔多每一個月都有一啲新嘅商場即係起咗出嚟，跟住開業嘅。咁所以同香港嘅商場比咧，就即係又有啲唔同啊。即係我諗，因為你知啦，啱啱又過完十一啦，咁所以就即係諗起啊，其實可以講下呢個話題咯。因為我早兩年咧，其實我喺上海嘅時候咧，我就好集中係做即係玩具啦。我成日都講，因為我做咁我其實就我就接觸過好多唔同地方，即係喺大陸唔同地方嘅商場百貨公司，因為我要將啲我嗰個玩具嘅品牌咧，將啲產品咧就鋪點嘅，咁所以咧就包括喺上海嘅百貨公司啦，我差唔多去雲啊，即係我去過好多地方，就係譬如話深圳啊、雲南啊、杭州啊、常州啊、濟南啊、廣州啊，哇多到我都數唔曬啊，北京啊，即係好多好多咁，然之後就我都係即係就見過好多呢啲商場百貨公司的運作， 即係商場咧，我就真係冇識講。但係咧，我淨係知道有樣嘢咧，我即係全中國嘅商場都係，唔知點解逢係星期六日，可能未必一定星期六日啦。 係 門口啊，整啲歌舞表演啊，整啲魔術啊，行下 catwalk 啊，跟住成班人都圍住，唔知做乜鬼嘢。 佢一定有好多 promotion 搞嘅。因為首先一樣嘢就係咧，同香港嘅百貨公司或者商場唔同咧，就係咧。佢哋嘅特色就係越嚟越大。首先地方係即係冇得比嘅，同香港，因為你香港係寸金尺土啦。咁但係上面就係有的是地方啦。即係我成日行商場行百貨公司，我就覺得好頭痛一樣嘢，就係每一次有新嘅商場開呢，就即係我一入到去呢，我就嘩頂你個肺點行啊，即係一個大過一個，但係你係行到，所以咪點解我成日喺上海成日要練腳啊、就因為即係一到夜晚呢，我就腳就好痛啊，因為我成日我一個禮拜起碼有成三四日呢，唔係喺上海行商場呢，就喺其他地方，即係譬如話近近地喺杭州、蘇州啊，有時話去咗北京啊，有時去雲南啊，咁樣周圍去行囉。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大特色啦，就係、是、啲商場好大啦，即係每一層我諗以平方米去計，可能以十萬去計嘅。咁然之後呢仲有係唔止一層喎、即係而家啲商場係講緊成喐下都八九層，有啲去到成十幾層嘅。 咁得啦，你就講下你見啲大型嘅商場。咁又我話講下呢，喺深圳啊、東門嗰啲細商場，咁又有得講喎。 其實大細商場我都有接觸嘅， 係 咪？咁就我哋先講商場啊，即係商場就唔同百貨公司啊、即係如果今晚唔夠講，我哋留翻下一集，因為都 有半時啦，係 啦。OK， 咁商場其實就係、是、即係首先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是、大部分我所接觸嘅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咧，大部分嘅商場咧，其實個管理咧係好有問題嘅。咁呢即係我成日就教啲人上去做，即係商場就係你點為之商場呢，就係、是、你上去就租鋪位、然之後就去做你嘅生意啦、就同百貨公司唔同。百貨公司就係你同佢傾咗呢，佢俾個位你擺貨喺度賣完就拆帳㗎。咁呢商場就係你同佢就租一個鋪咁樣，然之後去經營啦，你自己去經營啦。咁、呢就無論大嘅商場同埋細嘅商場呢，其實我嘅經驗呢就係、是、呢大部分佢哋其實都係即係喺我哋眼中佢哋好唔 professional， 即係個管理層，即係個商場嘅管理層。 例如 呢，咁例如呢就係、是、我成日都會提啲人，就係、是、呢如果你有興趣呀，譬如話上去睇啱一個商場，想整個鋪位啦，話見到人流有好多，咁然後跟住覺得呢個有做喎，咁然後再去做嘅時候呢，你就要小心囉。即係譬如話首先第一樣嘢，第一個大忌就係唔好揀一啲新嘅商場，全新嘅商場去做。 因為人流唔夠。 唔係因為人流唔夠喎，係因為 好撲街嘅，即係咧佢哋係好多時咧第一手嘅管理公司咧，通常都係走佬收場嘅。吓咁咧就一个全新嘅商场咧，就会有好多问题，譬如话佢哋冇真正好确切俾到你一啲即系究竟嗰个人流系啲咩人流，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嘢，大家都估计唔到啊！你又啱啱上去又估计唔到，你靠佢咧，以为佢俾佢同佢 sell 你嘅时候，佢又话哇呢度好掂噶，我哋邻近边边乜嘢乜嘢乜嘢啊！佢讲到天下无敌。但系咧，你要明白就系因为大陆嘅商场啊实在太多，即系譬如我以上海或者广州为例，其实都系就系嗰个，如果你新商场咧，通常喺即系要吸纳个人流咧，都可能要翻即系冇一年都有半年。咁你要你夠唔夠呢個實力去守呢，係一回事啦。仲有就係呢，好多時第一手嘅管理公司呢都會走佬收場㗎。佢哋因為嗰個管理太差，同埋可能即係佢哋係承接返嚟做㗎、因為嗰個起個商場嗰個發展商，佢係會再判咗出去呢，俾一啲係專搞 management 搞商場 management 嘅公司去做。咁呢然之後呢，佢哋就會點呢，譬如你去想租一個鋪位嘅時候呢，咁就有啲同香港差唔多啦，就譬如話你起碼又要幾多個月按金，幾個月 上期啊 上期下期嗰啲咁啦，咁然之後就同佢租咗個鋪啦，跟住你突然之後呢，喺中國嘅特色就係你要畀好多好多好多押金啦，咁我成日同人講就係呢啲押金其實你畀咗出去呢，你就當埋個成本咁計，因為呢好大機會係收唔返，即係譬如話佢哋又可能係因為消防又要收押金啊，保安又要收押金啊，credit card嘢電又要收押金，乜嘢都要收押金，咁就收咗你好多好多押金啦。咁總之一筆數收完之後呢，如果係一個新嘅商場第一陣嘅 management 嘅公司呢，好多時呢三幾個月呢，那個 management 公司呢就會走佬。走咗佬之後呢，佢就會有第二個 management 嘅公司就會上嚟， 重新再收 錢。然之後佢同你講，佢就話我你之前嗰啲嘢我哋係全部唔認帳嘅。咁然之後呢，佢就會俾一個期限你，然之後呢就話俾你聽，你要幾時幾時呢就要搬出。因為我呢度會重新再招租。 哇，真 係咁如果你要再租呢，咁你又重新同我俾過曬。咁呢啲嘢呢係經常發生㗎。咁所以我實成日都同人哋講，就係話呢，首先如果你係想喺商場做生意，大陸商場做生意呢，盡量就唔好搵一啲新嘅商場。就揾返啲舊嗰啲會比較好啲，因為你會見到有人喺度做開呀、做落呀，咁另外就貴少少囉，就千祈唔好俾人呃氹氹，就諗住新商，因為新商場呢係好多時都呃到人入去，因為第一就係佢全新啦，跟住佢俾好多數據呀、資料呀、圖表呀，或者佢嗰啲 presentation 呀，好美輪美換啦，然後因為佢商場又大又宏偉，咁佢話俾你聽，我嚟緊又會搞啲乜，又會搞啲乜呀咁樣，但係好多嘢呢就到真正落實嘅時候呢就唔對現。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個就要小心囉。 喂，咁樣你有喺商場嗰度呢搞下啲分神㗎嘛，係咪 係。 咁通常呢你換句又都係搞展覽㗎啫。咁點搞啊，我真係想知道係喺個大堂裏面搞個展覽啊，定係會同啲商場裏面租一個位為辦展覽呢？ 通常就會係其實有幾種做法啦，即係如果我嗰時做玩具嘅品牌呢，咁佢有陣時就佢哋會主動嘅，即係如果有一啲有經驗嘅商場呢，佢哋做落咗呢，佢就會有陣時佢就話俾你聽下嚟緊我哋有啲乜嘢嘅 promotion， 即係譬如因為佢哋排好晒㗎，即係有陣時就星期六日呢就歌唱比賽呀、有陣時就 catwalk 啊，咁、我哋都玩個 catwalk 㗎，即係玩啲童裝嘅 catwalk 啊咁樣囉。咁就會咁佢就會問我哋有冇興趣搞，有興趣搞就會係一齊搞咁樣。 一齊 夾錢搞。係呀。咁同埋呢就我就早幾年我又試過搞個鬼屋啦、鬼屋亦都係同一啲商場合作，其實就係我就一邊做生意。咁然之後另外呢就係我嚿嘢呢就要擔保佢我可以同佢 boost 到幾多少人流。即係我就譬如話，因為我個鬼屋係通常係譬如話俾一啲 teenagers 嘅，俾一啲年青人嘅時候呢，咁我就會通常就會係可以我可以保證佢嗰個流程，即係我通常我個鬼屋就會係同埋佢嗰啲賣體育用品啊、或者賣玩具啊嘅地方呢就一就喺埋嗰層搞。咁然之後我就會保證係啦，保證佢嗰個流程喺我搞嗰個鬼屋嘅嗰段期間，我會同佢 boost 到幾多人流。 你搞鬼屋嘅時候係咪呢幾個月呢？ 吓、 係咪呢幾個月？ 係啊，我多數都係挨住萬聖囉。喺萬聖節其實我試過最早就去到五一開始搞。因為五一食到個五一 黃金周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一路咁搞，就通常為期可能係三個月或者去到九個月。 搞咁長㗎嘛， 可以搞到咁長啊。我曾經試過就由最長我試過係由五一搞到第二年嘅春節。 問題嚟啦，又係問題少年㗎嘛。即係有咁多人流去玩鬼屋嘅咩？ 有㗎。是你唔信的。 搞九個月喎、 差唔多㗎。 其實海洋公園搞半個月。 我當年搞呢，我搞嗰、那個我喺上面喺上海呢，我喺上海搞嗰、那個就、那個反應係非常好嘅，就喺、是、一個台資嘅商場。咁我特登點解要揀台資呢，就是、因為大家嗰個 frequency 差唔多、因為佢係台商，佢知道我講緊嗰嚿嘢係乜嘢。咁、就同埋嗰陣時我就捉呢，就係、是、我係差唔多應該係第一個人就走上去搞一個，即直情係搞一個鬼屋，那個鬼屋就係即係入面有叫做有十幾個景點啦、我哋叫景點啦，跟住然之後就有啲又有機關，有啲用真人去扮鬼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喺個台資嘅商場裏面搞，咁呢就係可以 last 到成九個月㗎，一路就靠口碑，咁呢就發覺後咩，其實我哋初時搞係搞三個月，三個月又三個月，三個月又三個月，係、個商場要求我哋一路放喺度，即係過咗萬聖喎、就嚟有聖誕喎，不如擺埋度啦。聖誕喂，春節你唔做埋好笨㗎喎，咁後咩我就真係做最後做埋春節。 我好有興趣想 最多人嗰日係情人節。 我 情人節係最多人嘅。 我好有興趣知道幾錢一位啫。 20蚊。 哦，咁平咁就。 幾好賺㗎。因為我揼一嚿嘢喺嗰度呢，大約係十零二十萬嘅就可以起一嚿嘢喺嗰度。咁然之後呢就每一個人收二十蚊啦。咁同埋呢我成本 running cost 每個月呢就低㗎啫、因為譬如話我大約係請八九個人到、外省勞工訓練佢哋點樣去扮鬼，點樣去拉機關，咁呢就由朝到晚運作，連埋賣飛嗰、那個就都係嗰八九個人㗎啫。咁、所以就即係個成本好低，咁你通常都係即係人工又唔係高啦，咁喺上面。咁所以呢就可以一日最多人嘅時候呢去到三千幾人。係啊，係排晒長龍㗎喺情人節嗰日呢。咁所以其實係幾好玩㗎。咁呢啲就係、是、你就我哋嗰時傾呢就係、是、佢俾咗個我哋大約搞個鬼屋大約需要呢就係500平方米到㗎。即差唔多成五千幾尺，咁如果你用一般情況去傾咧，即係同啲商場去傾租，譬如話你話我要租個500平方米嘅咧，咁你通常冇翻10萬8萬，可能你都即係都租唔到啊！而家喺上海，咁、通常我哋就會傾條件咯，即係我哋就唔會用正常嘅租金同佢傾嘅，我哋就係你覺得如果你覺得呢嚿嘢係 worth 去擺喺你嗰度，咁然之後咧就我哋就會有好多形式，就譬如拆帳啦，或者係即係或者就係你就收我一個特別嘅租金，然之後我就會保證你有幾多人流可以 boost 到俾你。咁因為嗰個人流係佢哋好重視嗰樣嘢囉，即係佢哋係好明顯睇到啊有呢嚿嘢同冇呢嚿嘢嘅時候，嗰個人流係有幾多嘅分別㗎嘛。 咁問開商場啦，都仲係問住啲大型商場，啲專櫃係點樣呢？ 專櫃就係講緊 樓 百貨公司嘅喎， 商場都有嘅喎。 商場OK， 商場都有啦嚇。咁但係即係專櫃其實就以百貨公司為多啦。你講緊係咪品牌嗰啲專櫃啊？ 唔係，分租嘅專櫃。即係譬如我喺出喺個，其實大細商場都係咁樣㗎啦。譬如我喺呢個商場度租咗一個嘢，我嚟買玩具嘅。咁我就出面咧。就 OK， 整多張玻璃櫃， 明白， 其他嘢就租俾其他人嘅。 冇嗰、那個其實冇乜特別嘅，嗰、那個其實都係即係首先就係如果一啲專櫃嘅地方，通常就係唔係人人租得到啦。即係你未必因為佢會睇品牌同埋睇你嗰個賣嘢賣嗰、那、嚿、個，即係你嘅產品係適唔適合擺佢專櫃。 因為咧香港嗰啲商場咧、你擺個專櫃咧，你就同個代理，就係同嗰間公司，即係嗰個商場合去租噶嘛。但係如果我哋喺深圳咧，就見到嗰啲咧，就譬如係我租咗個商場，我呢、這個鋪位，咁咧你係向我去租，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唔係經代理咯噃，係經我去分租一個。 租常租咁樣， 租常租嘅喎，喺我喺東門嗰啲咧係咁樣嘅噃。 哦 ，OK， 呢啲我就呢、這個我就唔係太， 因為我知道價錢唔係好貴嘅咋，係講緊1000蚊一個月嘅咋，租咁嘅貴咁樣。譬如你買得一個月一日賺翻200-300蚊，咁你就歸本歸你歸 骨人㗎囉。 喔呢個就可能一個係你講緊嘅啲小商場。 小商場。大商場都應該係有㗎。咁呢啲分租。 我如果喺上海北京嗰啲就會少啲囉。即係就冇一啲咁嘅租上租咁樣。 即係所以我話專櫃大家諗法唔同啦。咁當然我知道百貨公司係有啦。 係。 咁如果譬如小商場咁你點做呢係咪喺北上喺上面你啲玩具咁樣。 我哋就通常係小商場我哋有兩個做法啦。一係我哋就自己會開專門店啦。咁另外呢就係我哋會即係我哋亦都有啲類似其實又唔係話好有規模嘅 franchise, 如果譬如話有一啲佢哋做開玩具嘅零售商佢哋有興趣喺邊一啲喺一啲上海嘅譬如佢睇中有啲喺上海有啲商場去睇中一啲位佢哋想自己去開鋪頭而做我專係做我哋嘅產品我哋就會批落去俾佢做又有或者係我哋自己會去商場 你 都係 個轉介嚟㗎喇喎可以。 有㗎我哋幾種其實幾種形式都有㗎其實就係我哋又會自己落去百貨公司就開專櫃啦咁、另外呢就係、我哋都會就係喺即係賣童裝嘅商場即係因為有啲主題商場係專做童裝做玩具嗰啲呢咁、如果我哋覺得係即係有人有興趣去淨係即係去開個檔淨係想買我哋嘅貨咁我哋會俾即係我哋會俾個好啲嘅條件俾佢跟住然之後就俾佢當係一個我哋個品牌嘅專門店咁樣就俾佢做其實有少少類似 franchise 咁樣不過就即係我哋又未去到話即係好有即係系統化咁樣去 franchise 去做囉 但係好以你咁講你都係未做啲真係十分之細嘅商場好似東門嗰啲咁細商場即係唔係講緊九龍城啲大商場即係好似西華宮啊白馬嗰啲舊型商嗰啲咁商場呢好鬼細間嗰啲呢可能得個四五層樓啊冷氣又唔夠啊下樓啊專賣翻版啊就整兩間遊戲機啊食嘢又冇。即係你知而家深圳興晒㗎嘛係商場都緊要整返間茶餐廳或者冇茶餐廳都要有啲飲嘢食嘢嘅地方㗎嘛有啲即係如果我講緊啲細嘅商場係細到即係乜嘢都冇㗎只係買返版啊買衫啊咁樣咁嗰啲商場你哋 我哋就少去啲嗰啲我哋就會少去啲即係我哋通常都會係因為有個品牌度啦你唔可以好攬咁樣去周圍去即係建商場就去開囉咁因為我哋就通常都係以百貨公司為主啦跟住然之後就以做返即係然之後就商場就會睇情況去入囉咁其實百貨公司我哋就會入差唔多即係好主要嘅喺每一個地方好主要嘅百貨公司我哋都會差唔多入曬 例如 Sogo 有冇呢 有啦 Sogo 啦譬如 Sogo 就係頭先剛剛講就喺上海叫九江啦即係譬如話喺上海我哋有入嘅就譬如話出名嗰啲啦港匯啊回龍伊勢丹啊紅橋百勝啊即係如果你有聽即係呢啲通常 我 上海聽過啦。 紅橋百勝我唔知咩。 紅橋百勝就係四姨太個澳門茶餐廳嗰間啦。咁、仲有就譬如話喺五角場啦即係我諗你未必會知道即係總之好多大型嘅百貨公司我哋都會盡量就會入嗰啲。但其實個生意唔係賣得好㗎喎。即係如果玩具嚟講呢喺大陸呢通常就無論喺商場或者百貨公司通常都會佔到去第即係高層㗎。係呀八即係譬如話嗰個百貨公司有九樓呢咁唔係七樓呢就八樓九樓。 你要解釋一下點解高擺喺高層。 咪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高層越高就越死㗎即係如果你做個商場做個百貨公司就知道因為冇人有能力即係如果你話嗰條友係漫無目的即係譬如話啲闊太閒公司呢佢哋未必會有能力呢即係咁多時間行到上去九樓㗎嘛除非你知道九樓係乜嘢即係譬如咁通常就如果大陸嘅商場呢就或者百貨公司啦通常頂嗰幾層呢就通常會係啲乜嘢就係 展銷 玩具啦仲有就係書城都有嘅書城有時都會擺到好高㗎咁你如果即係嗰啲可能就係因為即係譬如話有時嗰啲係方便就即係如果有啲人係特登要去買書嘅佢就唔介意行上九樓囉但係總之一個好不變嘅定理就係如果你做商場或者做百貨公司越高就越死嘅你寧可如果俾個鋪位你喺八樓呢你寧可係做一個喺地牢一樓或者地牢二樓呢都好過做一個八樓 因為呢如果香港人嘅習慣性呢佢會 梯成最高嗰层下落嚟噶。 嗱，点解咧？呢、這个同香港又好唔同嘅。如果你是香港嘅百货公司咧，即系我谂，因为香港做百货公司、做百货业嘅嗰啲人咧，比较有经验。譬如话你大，如果你有留意咧，就系、是、香港啲百货公司好多时咧，就系、是、咧，如果佢会计噶，佢系如果譬如话你上一楼、嗯，你系佢系有条 route 俾你嘅，即系有条路线，你系通常都系要焗住围。如果你要上二楼咧，就要兜个一楼嘅一个圈，啊、然之后先会上到二楼啊。即系通常都会有一个概念，佢哋起码有个动机去谂下嗰啲人究竟点行。但系大陆就好唔同嘅，大陆就因为啲商场一味就要大，咁、咧你去到好多商场咧，譬如举个例啊，我今时今日去到浦东嘅正大商场咧，一个好出名嘅商场嚟嘅正大，我到依家都荡失路啊，因为佢系直情系大到冇一条路线俾你嘅。咁變咗咧，就即係你通常就去咗某一個地方，或者你去完廁所，你翻咗出嚟，你就揾唔翻你啲人，成日都係咁樣，經常性。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如果你仲要喺高層嘅話咧，即係喺大陸嘅商場喺高層咧，就真係好難做嘅。咁咧，但係就冇辦法。如果你做百貨公司或者商場咧，玩具通常都會擺到去好高層。點解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原因就係、是、因為低層咧賣得嘅嘢咧，你事實上係唔夠人哋困嘅。例如乜嘢咧？所有百货公司第一层，其实香港都差唔多系噶啦， 香水化妆品， 冇错，香水化妆品、时装，香水化妆品系最犀利， 系咯， 即系如果你又做 sales 咧，可以举个例俾你听啦，做一个即系嗰啲女仔做 sales 做玩具嗰啲咧，通常就搵啊千零蚊个月到啦， 系咪包埋提成？包埋提成 吓？包埋提成， 提成，啊、解释下提成， 即系佣金啦吓。包埋提成千五蚊楼下到，喺到上海，话俾你，如果喺深圳、广州咧。更低 啊， 系去到啊，佢底薪通常系800到900蚊度，连埋提成咧系去到1200-1300蚊度嘅啫。咁咧就，但系如果你化妆品咧喺上海咧，化妆小姐咧一个月咧可以粗粗地搵5000-6000蚊，系好夸张噶。咁因为嗰个生意额系争好远，即系卖玩具一个，如果一间百货公司一个礼拜可能做几千蚊生意。 你会点样睇一间百货公司或者商场去？放你哋个label咧， 好 political 嘅，即系如果要争一个位咧，首先就系睇你个品牌啦。即系如果嗱，我又用玩具嚟讲翻啦，即系玩具通常所有全上海、北京嘅玩具店咧，包括广州、深圳都系嘅。你去到一入到去咧，见到个第一个通常都系芭比嘅。咁呢个就系首先芭比好响啦。咁同埋就系、是、即系。 乐高啊 ，Mattel 啦，因为 Mattel 嘅原因啦，咁所以靓位就通常都会俾一啲大嘅品牌压晒啦，咁所以你话你要揾靓位咧，就要好 political 啦，即系譬如话，所以成日要有好多睇底数啦，跟住入场入一个新嘅场，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就系、是、话哦，你话你只品牌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叻点成，冇用嘅，即系好多时就里边有好多古仔啦，即系譬如话你揾到嗰啲人。即係貪污好緊要啦，即係通常都要俾水啦。咁就然之後去睇下你嘅實力啦，然之後你睇下你可唔可以揾到一個靚位啦。咁你揾到個靚位唔係一定包你店喎，即係譬如話，如果你隻品牌真係賣唔到咧，佢通常三幾個月就會執位嘅，一執位又會將你可能執到去。 我仲想問一樣嘢，錢銀呢樣嘢啦啊。譬如我講緊百貨公司，因為我都有朋友 拆帳係嘛？ 拆帳，因為咧我嗰時候都係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哋會計翻當時香港嘅幣值俾翻你嘅，譬如你話賺咗，譬如你賺咗4000蚊咁樣，除咗個百貨公司。唔知收返你幾多啦，咁就可能剩返千零蚊佢計返個港幣俾你又唔同啲㗎喎，咁而家你哋嗰種拆帳點拆？ 我哋唔係㗎，我哋通常就首先一定冇港幣計呢樣嘢啦，因為大陸做生意就係計大陸人民幣啦，仲有我哋通常大部分都會計返曬即係所有增值稅發票嘅嘢啦，因為你唔交稅嗰啲唔掂㗎，會死人㗎，因為呢啲全部要報清楚曬數。咁就拆帳方面呢，同百貨公司拆呢，通常都會係 20-30% 囉。 邊個計呢？先 百貨公司。即係譬如你件嘢係用你嘅零售價去計嘅。你零售價賣100蚊，佢就會佔20蚊或者佔30蚊。 咁如果咁我哋呢、這個就直接同呢、這個百貨公司做就係咁啦。咁、 啊、 譬如因為我哋如果全中國做咧，因為我哋有啲地方咧太偏遠咧，我哋就未必係直接同百貨公司做嘅。咁我哋就會有陣時就會係經當地有一啲佢哋係專同即係百貨公司做deal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嗰啲咧就可能咧就會嗰、那個中介嘅公司就會佔 10% 到，佔多 10%， 即係我哋就會執少 10% 咁樣。 哇！咁譬如嗰件貨來貨貴咁，好大鑊，買到好貴要。 咁我哋大部分喺百貨公司賣緊嘅產品係自己生產噶嘛， 即係自己開 自己開發自己生產噶嘛，嚇！咁通常都會係咁噶嘛。咁但呢個都不變噶啦，即係百貨公司通常就會佔20%-30% 到咯，咁就唔使你交租咯。咁呢個就呢、這個係另外一種做法啦。 我有聽過可以請埋個人先幫你。 唔係人就係咁樣嘅，人咧通常咧營業佢哋叫營業員啦，或者叫、啊、我哋叫售貨員啦，通常都係你請嘅。我大部分都係咁，同埋咧你請咗之後咧培訓就由佢做培訓，咁但係咧就人工就係我哋去出嘅。咁咧就同埋咧就每一個新入職嘅營業員咧。又要俾好多好多好多臨審嘅費用喎，咁嗰啲費用通常就我哋會幫個營業員俾埋啦，即係譬如包括乜嘢呢，培訓有費用啦，跟住仲有服裝費啦，仲有呢就係、是、做個證又要費啦，跟住仲有食飯，有啲百貨公司好撲街，就係佢要規定你喺埋佢個飯堂度食飯啦，唔准出去食㗎。咁同埋有好多好苛刻嘅條件啦，譬如話即係所有其實好辛苦㗎，做嗰啲搵千零蚊，每一日就要企足12個 九个钟头， 朝九晚，唔系十二个钟头啊。 哦，同 十二个钟头。 同深圳有少少唔同。 我喺上海，其实而家喺深圳、广州都系噶。如果喺百货公司嗰啲咧，因为我哋全部都有做啦。 因为我啱啱识咗个女仔咧，系喺嗰度做，所以佢系做企九个钟头。 OK， 我哋就通常就会企十二个钟头，咁、咧就会每一个 counter 就会请两个营业员，就每人咧就做一休一嘅。即係就一個人翻單日，一個翻雙日，咁咧佢係好辛苦嘅，因為佢哋係除咗食飯嘅時間撩一撩，就嗰半個鐘頭之外咧，嗰十二個鐘頭裏面咧，佢哋全部時間都要企嘅。咁咧，如果係俾人發現咧，會有坐低嘅咧，就會罰錢 啊嘛， 係有啲罰到成50蚊、100蚊咁樣，對佢嚟講係好緊要咯。係啊。 好啦， 咁啊，倾讲住咁多先啦，今晚时间又差唔多啦， 下次有乜叫再讲个， 哦，系啊，咁我下次可以，如果再继续嘅就我哋先下次再继续呢个话题啦 ，OK， 拜拜 ，OK， 拜拜。